It is like a finger pointing away to the moon.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说要爱我才懂得分离的滋味，人说要伤过才懂得长大多少回，我敢去爱又怕收不回，逃避的夜里像犯了天大的罪，我敢受伤又害怕体会，谁能告诉我是否应该向后退，你的眼多么真，你的心那么纯，等有个人真正将你疼，你的笑多么真，你的情那么纯，想爱你却怕会有伤痕，人说要爱过才懂得分离的滋味，人说要伤过才懂得长大多少回，我敢去爱又怕收不回，逃避的夜里像犯了天大的罪，我敢受伤又害怕体会，谁能告诉我是否应该向后退，我敢去收不回，纠缠的思维总不停苦苦的追，我敢受伤又害怕体会，就算让我追我也坚持不后退，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我的眼